第八名，李莎莎，从没想过再也遇不到你，下降一位。 从没想过再也遇不见你，离别时最心动的声音。从没想过再也遇不见你， 其名杨俊言，还不厌，下降一位。 装笑的人多可怜，义无反顾的卑微表现。装笑的人好几年，假装不在乎却还争辩，把心留在三人之间。 第六名，马琛，悸动，本周下降一位。 朋友说寂寞了别怕，找个人来牵挂，可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呀，他在哪个角落对着谁说着实话。 本周排在第六位的歌曲来自于马琛，名字叫做悸动。之前呢，记得马琛在自己的网易云评论当中写道，一个不太高级的知识分子，爱原创的吉他弹唱女子，虽自称大侠，在现实当中有一些社交恐惧，躲在音乐里面唱着自己的小情怀的平凡人。这就是马琛的自评，感觉是一个特别谦虚的女孩子。这首歌呢，把小女生的内心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好，接下来时间一起和大家来分享来自于马琛的《悸动》。 潮湿的盛夏，鸟儿在天上说着情话，空旷的教室只有风扇，吱吱呀呀。

而秋风吹拂他的光亮，只留下独自欣赏。习惯于旧梦，也幻想有天不再奢望，总是爱是心慌张，也有点迷失了坚强。转眼花又像梦难忘，时来重小心意会长，梦天早已经泛黄，渴望只会让我原地彷徨。当乌托幻想风幻成凉，可笑的下场， 原创音乐榜。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二首歌是来自于李湘涵带来的《不敢多想》。这首歌唱出了即将毕业的同学们之间的不舍之情。不敢多想，没有你们的日子，我将会怎么样？毕业曾经以为多么的遥遥无期，却在这一刻才发现时光过得那么快。明明记得还有好多的事情还没有一起去实现，明明还有好多的故事还没有说完，明明还有心事没说给你听，却在我们最难分开的年纪各奔东西。有一点点小伤感的歌曲，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李湘涵带来的《不敢多想》。 每年清晨梦醒来，你还在我身旁，把幸福当真实感那场，直到梦想深夜里我像点点光亮，在空气里飘荡，有你们陪伴，不再彷徨，不再迷惘。初见以前我只是模样，遇见后我不再胡思乱想，影子陪我同行，不再孤单，因为有你啊。放空遐想，不敢多想，珍惜在一起的时光，不知道未来我

辑《河床》中以一种非常厚重的方式，把苏阳这些沉甸甸的积淀展现在了大家面前。 是的，那在今天呢，我们就先和大家一起聆听苏阳大哥新专辑《河床》中的六首作品。大家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留言，把你收听的感受随时分享给我们。 那微信的公众号呢，大家可以搜索中国摇滚榜官方，以及新浪微博来搜索中国摇滚榜，添加关注就可以了。 收听节目大家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喜马拉雅、企鹅 FM 以及多听 FM 搜索中国摇滚榜。好了，那不要走开，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开始我们这期的节目。 真诚自由独立狂野，倾听音乐的生命与个性，汇聚情感创作背后的累积。摇滚铁中铁，寻找最直击内心的呐喊。 当一块泥土散成沙的时候，我们正在拼命做好干涸的每一粒沙，留在缤纷的画卷下面。苏阳大哥的新专辑《河床》呢，就是这每一粒沙的聚合体，看似微秒，却蕴藏着无尽的能量。 对，我觉得听他的歌就会有一种特别深沉、特别有内涵的感觉。那这张专辑呢，有改编自西北民歌的《珍珠倒卷帘》的《珍珠卷帘》作为开篇，真的是兴味盎然。它从主旨上来说呢，和《关风弼马温》颇有相似之处，因为两者的出发点都是从中国的古代，但最终的落眼点却是当下。 珍珠倒卷帘呢，原作是一首十二乐的形式演唱，用26段词，隶属中国古代历史及神话传说中的多位英雄豪杰以及才子佳人的典故。这回苏阳呢，是别出心裁的把12个月改为4季。在去年的黄河金流系列演出现场，珍珠卷帘已经成为了他固定的开场曲目。 OK， 接下来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 秋季里来哟，秋分了，有郎织女陪衬亏心事，干涸把它得了 仅是珍珠卷帘，像水冰草、家在天涯、黑骡子等作品也都是取自传统和民间，他们或是改自民歌，或者是借用花儿的曲式，又或是从土族酒曲中寻找到了灵感。 当然这与苏阳近十多年来的采风很有关系。那在采风当中呢，苏阳悟道音乐是不用记的，他给我的感受会被我消化吸收，他的旋律习惯，包括人为什么会有那样的声音，我的身体会吸收这些。 苏阳大哥用属于自己的语言以及根植于现实的观察完成了新的创作。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下这首新歌《黑骡子》，感受一下苏阳是如何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的。 随行，摇滚随心。这里是中国摇滚榜， 下面为大家推荐的歌曲《家在天涯》也是很典范的一首作品，它的主题是表达当下社会中人与故土分离的一种漂泊感。 没错，虽然是改自陕北民歌，但它的叙述是完全扎根于当下的。那有句词儿是这样说的，微信不如你打电话。 对，太实在了，这句话说的。所以这个大哥啊，真的是恳切地呼唤人们能够使用最初的情感交流方式。 嗯，对对对， 放下手机， 是 能写信写信能打 写信，写信太古老了、 对，就是最好写信，对吧？ 嗯，还有那句呢，河南人买了湖北的家，鸡蛋以后在鸽子窝里下，就诙谐的比喻出了这个人和故土的这样离散。 对， 很多大家离开自己的家乡来到北京啊、要打拼出自己的一番天地。其实我觉得听了这个以后可能会有更多的感触。 对，可能很多人，我觉得啊，有的人还保持着初心，在想着故乡，可能有的人真的在去到另一个地方之后就完全已经被同化了。我觉得大家还是要保持初心，好不好？ 真的， 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来听一下苏阳的新歌，一首《家在天涯》送给大家。 河南人买了那湖北的家，鸡蛋以后在鸽子窝里下，喊了一口气，哎，抢了半口米呀，咿呀咿儿哟，哥哥哟，咿儿哟，妹妹哟，都是那好年华。 想要唱出祖先留下的丰厚，可是工业早都盖住了土地。我们想要唱出干枯，可是人群在随时代奔流。 哎，非常文艺的一段话。那苏阳在大合唱中提到的这些啊，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真实情境，也是专辑《河床》产生的一个时代背景。而河床呢，就是从这一非此即彼的对立式思维中跳出来啊，它有着很具有现实感的一个真实表达，也具有着超越式的一个美好祈愿。 对，苏阳在创作中所擅长的对于中国古典传统文学的比兴手法的运用呢，在这里都演化成了理想与现实的相互交叠，那从而形成了一幅缤纷多彩的画卷。 所以下面呢，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就是专辑的同名曲《河床》，马上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另外大家在听歌的时候呢，别忘了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中国摇滚榜官方，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中国摇滚榜添加关注，来发表你这一刻的听后感。 歌声飘摇心怀，鸳鸯 还记得在先前发布的单曲《河水难流》之中，由电子乐手 Eric 操刀的作品当中呢，还有电子音效的部分，让新老乐迷感到十分惊诧。 嗯，但其实对于新元素的运用，苏阳已经潜心钻研了数年了。在电子元素已经被广泛运用的今天，他也尝试着用更丰富的音乐来表达。 在新专辑《河床》当中啊，除了《河水难流》《珍珠卷帘》以外，电子乐呢也更多的出现在《水冰草》这样的等等改编自传统民歌的作品里面。而在这里呢，电子乐不仅仅是作为一种背景的声音来展示，而是融入到了整个作品的音乐机理当中。 这种尝试很难用俗常意义上的碰撞、融合等词汇来概括，它是基于表达的需要而应运而生的，运用的方式呢也不拘一格。那下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河水难流》，相信喜欢苏阳大哥的朋友们已经非常的熟悉了。 我喝的水 真实的声音，体会摇滚的魅力，一起来听中国摇滚榜。 在现实与历史之间的沟壑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表达焦虑，这个焦虑是言说层面上面的，也是身份层面上面的。 在身份层面上呢，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变化是紧张而匆忙的，处在漩涡中的个体被发展的速度和强度所挟持着，每个人好像都像这首《水兵草》中所唱的，在迷途上那么匆忙的赶路人，很容易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丧失自己根本的位置。 所以说其实一个作品代表一个作者本身的一个思想，作者本身的思想深度呢也能够体现在作品当中。所以说其实说到歌曲，在言说层面呢，对于脚下的土地究竟是该采取再见反应的叙述路径，还是要一味的进行浪漫主义式的乌托邦想象呢，这个其实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哈， 很难抉择。对，那下面最后一首歌为大家带来的是 live 版的水冰草，让我们在苏阳的声音里试着寻找这样的答案。虽然每个人感受到的可能不太相同，但是我觉得苏阳想传达给大家的一个思想应该能通过他的歌曲表达出来，水冰草一起来听一下。 漫过赶路人他的脚印啊，你在迷途那样的匆忙，却把那华丽歌不停唱呀，不停地唱，行囊慢慢地放下，却把那华丽歌不停唱呀，不停地唱，你把行囊慢慢地放下。 河金流到河水南流，苏阳大哥始终在奋勇前进，没有尽头的河水一往无前，而永不停歇的歌唱也随着河水一起前行，流向更为广袤辽阔的区域。苏阳以自己独特的具有西北风韵的摇滚曲风呢，为我们呈现了很多以往不尽相同的全新探索。 如果大家还想了解关于苏阳大哥的更多的故事，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搜索前不久苏阳大哥在我们直播间做客的节目来看看。 好了，到这里我们这期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最后呢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互动方式。 大家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里输入中国摇滚榜官方，以及新浪微博来搜索中国摇滚榜，添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收听节目大家可以通过蜻蜓 FM、 喜马拉雅、企鹅 FM、 多听 FM 搜索中国摇滚榜。 好了，那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我是张亮， 我是小奥， 拜拜 拜拜。 本节目由中国音像协会、深圳国家音乐产业基地主办，北大青鸟音乐集团出品，每周同一时间精彩继续，等你来摇滚。 慢慢地融化。